再不管这对否，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，总多入心扣，完全不想悔疚。望住已沉迷下去，放眼凝以后，人寻求自主，你心中感觉否？人如何长久？祝福我的一切，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，若负载旧日子不再可贵，我说我这次要放我的衣柜。今天且一心一声再会，不需伤心风中意回，我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。已早改变，独自梦下去都。